喂，无奇不有，第二节啊，开播。咁啊，上一节啊，我哋就讲到失乐园啊，曲面啊，咁啊。你又点睇呢？其实如果你即係上一节即係我哋讲返失乐园嘅时候，咁係咪你觉得如果同今集圣约嗰个分别会好大？如果你是一个观众呢，你会点样睇、即 係。如果你跟返圣约佢你求上一节讲嗰个拍法呢，就应该会好多嘢讲囉，就动作场面会仲少啲添囉。即係我觉得会仲可能少嘅嘢。 你作为观众你觉得係点睇㗎啦，即係如果你。 反而我觉得你而家呢套可能会啱啲大眾多啲，就係、因為可能上一次又係咁樣呢，就又係好多嘢講之後，所以個好壞就參半，所以今次就係我畀返啲動作場面你啦，你哋唔好咁樣啦咁樣。 咁但係而家你最慘一樣嘢出到嚟就係話 唔討好嘛， 都吃力不討好嘛，而家。 唔係好極端嘅，你外國嗰啲影評都係你好鍾意嗰啲就真係好鍾意，唔鍾意嗰啲就好唔鍾意。 唔係，所以你見到㗎，你唔好話就算外國啊。 唔係，我哋自己身邊都係啦。 身邊我哋好多朋友都係啦，係咪先咁。 唔係，就算我哋包場嗰日都係啦，好多人都係好極端啦、 嗯。但係唔係普遍性其實係鍾意嘅。即係以嗰日即係包場，就算我問一啲朋友都好呢，即係佢哋覺得收貨嘅。 係，身邊好多人都收 貨嘅。咁但係當然即係我都理解，即係話你唔好睇嘅，你鬧咁就梗係固然係一個，即係亦都你唔阻止人㗎啦，係咪先？咁我覺得鬧嗰個其實都合理㗎，係咪先？咁好啦，嗱，頭先我哋講完呢度簡單嘅嘢之後呢，咁就我哋嘅上一次失落完啦，咁我諗大家都睇到張圖片㗎啦，咁就係而家新嗰個角色，新嘅新化人，咁Victor 啦。咁其實佢之前喺套電影上即係前頭嘅時候呢，咁其實佢哋都做咗好多啲廣告嘅行銷嘅網站嘅。 咁機械人網站。 假機械人網站。咁阿 Victor 都係其中一個啦。咁你係見到其中有一張相就係、 三個 啦。咁呢個其實都有少少個原因嘅，因為點解呢，其實喺上一節我哋所講失落園即係聖約佢原有個構思嘅時候呢，其實生化人本身呢，佢諗住應該係中數嘅。係諗住一個中數嘅。咁因為點解呢，因為其實我諗即係生化人呢個問題呢，其實喺從異形第一集一啲人就開始問㗎啦。即係因為你間公司咁大。點解你來來去就只係做一個生化人呢？ 唔係，其實你上一集普羅米修斯嗰啲病毒預告啦，我哋叫之前其實都已經係有一段係David 同 David 自己有傾偈捉棋嗰段呢，其實都已經係有其他，即係一定講咗俾你聽係除咗佢之外應該仲有其他唔同嘅生化人喺度。 而嗰陣時呢我睇返即係嗰個即係講失落園嗰、那個網站呢，佢其實佢有講到嘅，佢其實呢佢哋嗰陣時係有兩個重大個分歧喺個生化人嗰度。第一個呢就係用第一集至到第四集電影版佢原有嗰種諗法，就話呢生化人呢係好多個嘅，但係呢佢個性質呢就似 Westworld 咁樣，係個個唔同樣嘅。 同埋你開頭係唔應該知道架船上面有生化人囉，即係如果你計返第一集嘅話，其實佢哋唔知道架船上面有生化人。 佢就係用呢一個位嘅，咁但係呢就到喺即係失落園嘅時候呢，其實佢哋就開始想 twist 咗嗰條橋，就話唔同型號嘅生化人呢就一個樣嘅啫。 我即係話俾你聽，一定係嗰個係 係呀，即係嗰個人嗰、那個生化人，即係好似例如 David， 佢就專係做某一種嘅職責嘅、即係嚴格上嚟講就話有唔同嘅等級嘅生化人出嚟、即係等於我哋睇漫畫個性質啦。 即係型號唔同。 型號唔同。 但係做嘅嘢可能就係因為型號唔同所以做唔同。 做個樣就有唔同。咁樣嘅咁變咗呢，佢其實後尾佢睇個劇本嗰度呢度其中佢就話其中一個環節係有涉及到眾數嘅生化人。但係結果就因為失落完佢成個稿佢都因為即係拍完即係火星任務之後，火星任務咁賺得係咪先收得咁緊要。所以佢就將呢集嘢佢冇咗嘅時候呢，個睇法就會有一個分歧喺度。 咪同埋交代返就係而家聖約同異形第一集呢中間係爭咁18年時間嘅。即係有機會可能呢18年仲有其他事發生。 究竟搞乜呢？ 係啦，所以令到佢之後係影響到佢之後係用其他唔同樣嘅生化人去做其他嘢囉。 咁即係我諗其實 估计啦，因为而家我哋个估计都会觉得咧，就话似系即一个样有好多个 嗯。 即系唔同型号，即系等于你买车咁嘅性质啦。即系又唔系好似我哋睇 Westworld 咁样就哦，个个样换啲唔同嘅，即系咁样嗰啲咁。可能未来会有唔同型号嘅生化人会出嚟，但系基本上佢哋而家行嗰个脉络嘅咧，你睇即系上一集同埋今集嗰啲即系行销网站嘅时候，你就会见到，即系好明显就佢哋已经堆砌咗系即系一个款，即系一个样一个型号咁样嘅嘢里边咯。咁都特别噶，因为佢有讲到，因为其实佢嗰阵时嗰个铺排失落完个铺排咧，严格上嚟讲，应该就话生化人大战engineer 嘅，即系其实而家我哋都系咁啦，即系只不过我哋今次呢一集就坚抽啲，未落地就已经搞掂晒你，即系咁，但系佢喺失落园嘅里边，其实佢唔系咁简单嘅，即系我谂佢会有呢啲咁嘅角力喺度，咁亦都会有一个比较大嘅伏线，咁个伏线系啲咩咧？其实上一次阿 Kobe 你都讲到。就话究竟 David 有冇传送资料翻地球？ 系或者会唔会系阿 Mada 其实一直都将佢哋所有得到嘅资料？你见其实每个人个膊头都有部 cam 系影紧当阵时发生啲咩事噶嘛？即系究竟嗰啲片系唔系会同一时间 send 翻去一个地方，等人哋可以做 data backup 或者分析翻究竟件事究竟发生紧啲咩嘢？ 我睇翻 Reddit 咧，Reddit 佢之前其实我谂都唔系。短時間嘅，差唔多上年之前咧，其實佢有個網友佢講過，因為佢就話佢講就話佢係識其中一個編劇，咁佢喺閒談之中佢講過少少嘢出嚟咧，佢就話其實以失落園嚟講嘅咧，其實佢係有一個比較明示啲講咧，就話其實衛蘭公司咧係知道呢件事嘅，佢其實一路咧 David。同埋學你話齋太空船個電腦本身呢係一路係 send 緊資料上去嘅。咁但係我哋而家我哋聖約嗰度就唔知啦。但係呢唯一有一個位呢大家會知道就係臨 ending 嗰度。佢咪用 David 個 command 做咗出嚟嘅。 係。哦，佢 up 咗 David 個 command。唔係 Vita 個 command 先。 唔係 David 先。 啊係之後 Vita。 又到 Vita 嘅。咁你就會睇到一樣嘢就話其實如果嗰、那個人或者嗰個身份係冇咗嘅時候呢，其實你唔能夠再噏嗰個身份。 係呀，即係佢有個最勁嘅曲係可以 control 晒。 咁甚至連佢用 David 噏咗嗰個密碼嗰個指令嘅時候呢，佢做嘅嘢其實係 top 過其他人嘅。咁你會唔知一樣嘢就話，喂，如果我哋用啲好簡單嘅嘢就話，如果一間公司你唔知道佢做緊呢樣嘢嘅時候，咁你點會可能會俾一個更加高一層嘅 command 俾個生化人呢？咁所以呢度其實呢佢可能都會解釋返呢樣嘢，就話其實間公司係知道。間公司某一啲高層可能會知道。 喂，同埋你如果係一間公司，即係講到係佢哋本身已經知道 David 嗰個系统或者佢嗰样嘢系有问题嘅话，即系你之后其实而家第即系我哋叫圣约同埋普罗米修斯系争紧十年时间噶嘛，即系你呢十年入边，其实你应该要做方法系将阿 David 嗰样嘢系铲走咗，即系佢可以 control 某啲嘢嘅嗰样嘢系铲走咗噶嘛，即系你间公司系完全冇理过呢样嘢嘅，所以系有问题嘅。 你因为有时好难讲嘅，嗱我哋点解会咧？因为其实普罗米修斯大家都知道咧，佢最初期嗰个名同埋嗰个故事唔系叫做普罗米修斯，就直译嘅啫 ，The Engineer 系。 即最初期嗰個稿，咁佢其實大概上佢原有嗰個故事個脈絡咧，就直情直指翻1979年二型，即我哋叫 Space Jockey 嗰樣嘢。 係佢指翻落嗰嚿嘢。 嗰嚿嘢個裏邊，咁但係亦都即好坦白講啦，咁你冇可能第一稿一出就會 buy 嗰個地公司係咪先？咁所以你改動到依家嚟講咧，就先至會出現咗有普林米修斯。個故事出嚟，咁你所以你一路你自己推翻諗翻落嚟嘅時候咧，其實即係利尼史葛佢真係好想喺 engineer 同埋生化人嗰度咧，其實嗰條兩條線咧，難聽啲講句，你人都係俾人玩嘅啫嘛。 即係其實講緊係 係咪先 中間咯， 中間嘅，即係其實佢俾兩邊都玩緊，即係只不過你係俾邊一邊即係多啲咁樣嗰啲嘢，咁所以亦都係一個我覺得係一個幾 tricky 呢個位喺度咁。所以呢就未來究竟即係會繼續個發展究竟係點樣嘅呢，咁佢究竟佢而家講就係最新嗰個公佈咗，就話佢行返轉頭 中间 中间嗰度嘛，咁另外嗰啲后面嗰啲古仔呢就再另一集会再拍嘛，咁所以就即係希望期待返。 咪一定係仲有两集嘅，只不过係嗰两集之后仲会唔会真係好似啱啱上圣约嗰陣时啊导演出嚟讲话，其实我可能有机会再拍多三集先等得返第一集个古仔嘅，即係唔好諗真係嗰三集啦，諗咗中之后嗰两集先啦。係囉。 咁 觉醒㗎嘛，跟住嗰集应该 係。咁、所以就变咗即係密切期待啦，咁即係所以变咗就呢，我哋即係成日讲即係佢究竟底层同埋佢面层嗰啲嘢呢，你除非真係好有心机，或者真係你有时间你坐低思考返各位究竟成坛嘢究竟点搞先。你如果唔係呢，就咁睇，哎套戏係真係正啊，又即係有几幕啊，即係激战场面係咪先，咁绝冇冷场。咁所以变咗就即係啊，网友我成日都讲㗎啦。 唔係唯一最差嗰幕真係喺货柜嗰幕，即係升係囉，嗰幕运输机嗰幕都。 因为但係有啲人讲㗎喎，如果你冇运输机嗰幕嘅呢，其实你係令到观众呢唔知道 David 其实喺嗰段时间已经是騎劫了或者假扮了 Victor 这个身份。因为他那种冷漠那样东 西。不是我有另一样东西，我其实由头到尾都不觉得David 和 Victor 是调转了两个，即是 Victor 留了在现在那个星球那里。其实我由头到尾是觉得 David 是 copy 了自己那旧东西过了 Victor 那里。如果唔係你點會有 Vita 會知道個曲嘅啫。 唔係當然而家我一路都好多人都覺得啦，我自己都覺得嗰個根本就 David 嚟啦。而家只不過 David 係究竟佢點樣騎劫咗或者 係 咗咗 body。第一第二樣嘢，其實佢一路冇講到，我諗佢希望佢下一集佢會有講。所以佢變咗喺運輸機嗰一幕呢，有啲人其實講就話你係一個喺運輸機之後嘅見到個 Victor， 同埋之前其實兩個人嚟嘅。你會見到就話佢其實一路佢都暗戀緊女主角㗎嘛。咁所以你會見到樣嘢就話點解佢喺運輸機打嗰度佢係處於一個非常之冷漠嘅態度，唔同咗以前嘅呢。即係你諗下，你記唔記得佢都可以，佢為個女主角連隻手都冇埋落。 系咯，你都交代唔到究竟， 所以嗰啲人就唔明嗰样嘢喺度，所以你慢慢衍生到嗰样嘢，就话到 ending 嗰幕，点解佢处于一个旁观者个心态，佢冇一个好大个感情投入咗喺里边咧？其实佢就已经话俾你听，佢已经系俾阿 David 已经 hijack 咗啦，或者佢假扮噶， 唔系系啦， 用咩都好。 因为其实佢两兄弟倾偈个幕，其实都已经阿 David 问，其实你自己中意。女主角你都做唔到任何嘢啦，即係佢話我其實係服侍人類嘅咋嘛，咁你為咗個女主角冇埋隻手喎，係囉，即係嗰樣嘢 點搞呢， 你講唔到答案 呢個係咁，所以就即係好多嘢喺呢集嘅裏面，我哋慢慢如果再細心思考返嘅，就有好多嘢其實係有伏筆喺度嘅，咁即係只不過就即係各人睇法有唔同啦。咁嗱好啦，頭先我哋都講咗啦，喺失落園就愣到入去聖約啦，咁好直接咁讲啦，就一路啲人就问，喂，都唔明究竟点解佢用圣约？一路嘅，其实我睇到好多啲影评都好咧，其实佢系一路避咗，即系唔会点样大讲佢本身即系 个意思， 个意思喺度。咁即系打我最记得有一个最过瘾嘅，佢讲一样嘢就话，冇啊，因为个导演 中意 咯，咁啊用咯，咁。咁但係我心諗，即係如果大家如果有真係對於或者認同尼尼史葛佢喺異形或者喺普林米修斯裏面所擺嗰、那個 宗教觀念 嗰種感覺呢，我自己個睇法就話你一定要睇聖經。佢唔係無中生有擺落去嘅。首先我成日一路都由普林米修斯，我哋講咁多集下咁多年以嚟，其實我一度都強調一樣嘢，就話佢唔係冇心擺落去嘅，或者我哋觀眾係一個好主觀認為係，其實唔係。你普林米修斯一開頭嗰集你已經係啦，跟住我哋個服侍，我哋上一節我哋所講即係男長嘅嘢， 係啦，即係最後晚餐， 最後晚餐嗰度啦，咁呢度都係一個好大嘅伏線嚟啦。不如咁樣啦，咁就我就好簡單咁樣講一講，就話究竟即係 聖約係乜嘢？ 聖約係乜嘢？咁 聖經嘅裏面出現咗神同埋人嘅立約究竟有幾多個。咁大概上呢就正式而家就細約唔講啊，即其實仲有好多細約㗎，就約莫就有八個約。咁大概上係邊一個呢，就從一開始開始就伊甸園之約。咁伊甸園之約啦，就好簡單一樣嘢啦，就係、是、同亞當就大家傾掂咗數，喂呢壇嘢你點搞，包括就話即係分工啊，另外一樣嘢就話即係男女嘅責任啦、啊。佢對大地係神係點樣分配俾人，即係呢一樣嘢呀，就咁即係另外仲有樣嘢嘅，就係話亦都要叫人，就話要係要幫手要治理大地嘅、即係你唔係淨係攞咗俾你就行開咗就算。咁另一樣嘢就話管理一切動物嘅、即係去到嗰個時間就話哎嗱，而家我交個權俾你啦，啲其他啲獅子呀、老虎大象啊， 即係其他生物 就你揸 fit 㗎啦，就係最大就係你㗎啦，呢度咁樣嗰隻咁。咁呢個都係有咁樣講嘅。咁佢其實另外仲有一樣嘢嘅，就話佢最主要一樣嘢就叫佢唔好食禁果。 即係中間嗰棵樹。 中間嗰棵樹。咁亦都有講到明，就話嗱，如果你食咗嘅即係攋嘢㗎啦。咁跟住我嚟嗰個呢就亞當之約，咁亞當之約同上嗰個伊甸園之約就有唔同嘅。咁伊甸園之約就話即係你叫做入咗間公司嗰度，咁間公司要你做啲乜，即係有啲咩權能喺度。咁但係就到亞當之約呢就直接就係講到明，就你係有啲乜嘢需要遵守。咁呢個就有少少就有唔同啦。咁亦都大概上亦都講即係嗰樣嘢呢，就話首先即係而家其實喺呢度裏面有部分嘅人其實爭拗緊，就係喺呢一方面裏面嘅嘢，就係第一亞當自己本身嘅本位啦，同埋即係你叫佢唔好跟啲大，唔好跟大佬啦，即係講到明㗎啦，撒旦呢樣嘢你就唔好掂佢，都唔好聽佢講啦。如果你聽咗佢講做咗某啲嘢嘅時候，你會有啲咩情況啦。咁第二樣嘢就係女性喺伊甸園同埋喺阿當嘅地位嗰度，就換言之就話、去到呢個位嘅呢就係、是、男女係有階級之分， 就是、因為喺之前嗰份約嗰度啊，夏娃老點咗阿當食咗蘋果嘛，所以而家就呢份約入面呢就變咗做女人個地位係低級過男嘅，同埋生 BB 嘅時候係會痛楚去懲罰翻個女噶嘛， 咁啊亦都講啦，咁就亦都講到明啦，即係以後嗰個就冇咗原有嗰個平等嗰、個階級，就丈夫就以一個類似首領嘅身份，就係代表咗呢樣嘢裏面。咁其實都有講到嘅，除咗去生仔之外，咁即係我哋人要接受一啲唔同嘅苦難啊，咁呢啲咁嘅嘢啊，咁其實亦都係喺呢度方面裏面就開始出嚟。咁第三個啦，咁第三個就去遠啲啦，就挪亞之約。咁挪亞就大家會好清楚了解啦，咁挪亞就係方舟嘅一家人啦。咁亦都有一樣嘢就係係因為佢自己佢係相信上帝，就順服於上帝嘅裏面，咁所以佢亦都係帶咗地球即係生物一公一乸，就上咗隻挪亞方舟嗰度，咁然後之後就逃過呢個劫難，咁最嬲尾咁就最承受返人類應有嘅嘢，咁上帝亦都講就話啦、我亦都知道你挪亞係一個即係真心係順服我嘅人，亦都係即係敬拜我嘅人，咁所以呢就嚟緊嘅呢就佢都有個承諾，就話佢喺呢個地球或者呢個世界裏面就絕對再冇大洪水發生。咁呢個亦都係即係挪亞之約嘅裏面即係主要嘅嘢啦，咁亦都講到明啦，就話洪水之後個世界，即係話佢嗰個所謂嘅新世界嗰個秩序呢、就由挪亞嚟負責，即係呢樣嘢啦，即係咁。咁另外仲有最第五個呢就摩西，話說就即係摩西即係出埃及之後喺漂流咗曠野四十年啦，即係戇居俾人點咗呢樣嘢。 咪而家用 Google Map 係幾日㗎咋嘛。 咁即係唔係你點行啦，冇理由四十年啦大佬。咁即係佢都有講到嘅，咁就係講就話即係要講啦，就係神即係賜俾以色列嘅人聖約。咁亦都講過啦，咁就係、是 亦都讲到就话，如果你遵守呢一个咁嘅约咁嘅承诺，同埋如果你违反嘅时候个想法嗰啲嘢，因为嗰阵时你其实如果睇圣经或者你睇其他嘢都知道，嗰阵时已经有好多人已经系拜紧金牛神啊，即系唔系拜紧上帝嘅，咁所以就有此样嘢里边啦。咁另外都有讲到嘅，就话甚至喺呢段时间咧，就话以色列人应该要点样遵守佢嗰个生活嗰个戒律，即系比如佢做啲乜嘢啊，要做啲有啲咩情况会做啊，比如节日上嘅嘢啊，咁另外仲有一样嘢就系律例，即系犯法嘅时候会点做啊，有啲咩犯法，边啲嘢唔受得，边啲嘢做得啊，咁其实大概上都系呢啲咁嘅嘢。咁啊，讲漏咗一个咧，摩西之前仲有亚伯拉罕， 系 咁啊，亚伯拉罕就。即系亦都系啦，咁主要佢其实佢就系喺橡树下就同神一个立约嚟嘅。咁大家如果有睇嘅，都系以创世记好似系十二章开始，咁大家就可以睇一睇呢度。咁亦都有讲到嘅，讲到就话因为佢亦都向以色列阿伯拉罕咗承诺咗咧，以色列人系将来系成为一个大国同埋一个大民族。咁呢个系对神系对阿伯拉罕嘅一个承诺啦，咁亦都有讲到嘅，就话你虽然我必赐福与他，即系喺圣经里边讲，但系亦都讲一样嘢，我亦都可以诅咒你。 系， 即系你喂，即系唔系咁简单嘅，即系你做嘢有嘢要还嘅，唔系。即系你所谂， 即系你听我话嘅，我就会祝福你， 俾靓你啦， 系啦， 即系咁样嗰啲嘢啦，咁跟住落嚟啦，就系、是、摩西之后，咁就帕勒斯坦之约啦。咁呢个就主要一样嘢就话，其实系讲到摩西同埋之后嘅咧，入咗去迦南，即系翻去以色列之后，要所做嘅嘢，咁即系亦都答应咗翻去应许之地嘅时候，咁讲到就话。以色列人嘅状况，咁因为其实已经知道啦，大家就会明白到有一样嘢，就话以色列人已经系各散东西，就算你而家世界都系， 咁 都有一个即系承诺啦，就要希望就话即系全国嘅百姓悔改，就凡系迫害以色列人或者以色列国民，嘅列国咧。都要受到审判，哇！呢坛嘢就犀利啦。咁而又因为一啲咁嘅所谓嘅约咧，而导致到而家其实以色列点解要成日要喺中东嘅里边要发动呢啲咁嘅战争咧？其实或多或少都系喺呢段时间嘅里边。而亦都有一个比较重要啲嘅嘢，就话点解以色列人成日觉得而家呢个以色列嘅地方系佢嘅？ 系 就喺呢一个 呢个嘅咯。 咁到第七个啦，就大卫之约。咁啊，大卫之约就亦都简单啦。咁啊，当时就神同大卫一个立约。咁主要一样嘢就话，即系当时以色列王国系同其他国家即系列强打仗嘅存亡之秋时候要做嘅。咁而亦都希望有一样嘢咧，就系佢喺呢段时间就系大卫嘅后裔，即系大卫嘅后裔，佢所要对神嗰样嘢。亦都一句说话，基本上都系要听我话。 系 咁，你冇得讲噶啦。咁而亦都究竟有啲人讲啦，究竟圣经嘅 David， 即系呢一个 David， 究竟同而家我哋 讲紧电影嗰、那个系咪、那 个 David， 究竟有冇嘢个名系咪真系有关系咧？咁有啲人其实就讲到即系我哋叫做点样讲啊？即系似层层嘅，即系我睇到有一个 Bible 啊。 是 一个 Bible 的网站是讲 异形， 但是他都有提过就好鬼死夸张的，但是他我觉得某一部分的东西是我想是美国一些宗教上的宣传来的，即是他就大概上个感觉好像就说现在这套戏都有讲我们圣经的东西，你最后尾的弯up都是说你要信耶稣的， 是 这样的东西，但是就他究竟佢点样讲咧？其实即系我哋都睇到啦。首先一样嘢就话，即系讲翻利未嘅26:12，我要在你们中间行走，我要作你们的上帝， 你们要作我做子民。 是。 咁你唔使讲㗎啦，大概上你都听到究竟那个意思究竟系点样。咁而亦都有一样嘢嘅，就话喂开始其实究竟点解要咁样做呢？因为喺嗰段时间呢，其实以色列人已经吸收咗唔同外来嘅中东嘅文化。 嗯， 所以呢个亦都系神要希望对佢一样嘢，就话嗱，你信过呢，你嗰啲嘢就唔好要啦， 唔 好拜啦，你一定你要行返我自己 我嗰套 嘢里面。咁有啲人讲嘅，其实呢一个亦都系开始同部分嘅可能经嗰个分别呢，其实喺呢段嘅时间嘅里面亦都有咁样讲嘅。因为佢都有讲到一样嘢，就话以色列人佢兴起同埋佢建国嘅呢，喺圣经上嚟讲呢，系同上帝一个好特别嘅关系。咁、究竟点解我哋会拖到去而家同 David 嘅身上呢？因为 David 你要知道一样嘢，佢反抗咗佢个造物主，即係卫兰公司个老细，而佢想做造物主嘅过程呢，佢想创造一样嘢，我嚟一第二集我哋都已经戏话晒俾你听啦，异形佢发明㗎嘛，佢諗出嚟㗎嘛。 係囉。 即係咁样讲啦，即係亦都我哋唔好讲第一集嗰个浮雕，其实佢哋都可能係有异形嘅。 之后再交代啦，我哋 即係咁样，我再唔好讲估， 唔好 搏 住啦。 咁因为呢次我哋其实都冇进一步嘅资料可以衔接到一样嘢，咁我当第二集嗰件事係真嘅先，我都相信係真嘅。咁佢做呢啲嘢嘅时候，喂，咁佢究竟佢点样係諗住控制异形，係咪等于佢老世係控制佢一样呢？ 咪就算係做咗异形出嚟都未必控制到异形嘅。 咁而亦都有讲到啦，其实如果你咁样讲嘅时候，你睇返圣经嘅里面，佢亦都有讲到啦，因为既然係咁嘅时候，佢要将佢自己嗰个宝座要推到最高嘅时候，咁你自然就乜嘢都做㗎啦， 係 咪先，即係甚至要做到一样嘢，就话你所有嘢要臣服佢嘅，如果唔係佢就要宁愿滅絕佢都唔能俾佢存在。 同埋佢话要做王，即係曾经都有啲嘢讲过，就係要做王嘅话就要放弃爱情㗎嘛。 係啦。 所以佢嗰幕入面啦， David 未带Vita 去睇之前个女博士嗰个坟墓㗎嘛。即係佢其实可能係有嘢交代，就话其实我已经将佢埋葬咗，连我最深爱嘅人我都埋葬咗，所以我就乜都做得㗎啦。 係啦，咁係啦。咁你另外仲有一样嘢，就第八啦，就基督嘅新约啦。咁基督嗰度就唔讲啦，大家就 自己睇啦。 你自己睇啦。 係啦。 咁大概上八个约呢，就明，就大概上就讲到呢度。咁嗱，头先我都所讲啦，如果大家有留意到今次圣约号嗰件衫，或者佢嗰个航行嗰个计划嗰个 logo 嘅咧，其实就正正就系同我哋而家摩西十诫个约柜嗰个 logo 其实 系 好近似嘅。 系，即系佢而家讲紧嗰个系个约柜上面，其实系有两个类似天使咁嘅。 系啦。 咁样对住对方㗎嘛，咁就其实呢样嘢就係个圣约嗰个 logo 嗰、那个、那个样囉，即係个设计嗰个样就係 base 呢嚿嘢囉。 咁所以呢，就你话有冇宗教嘅意思呢，大家再深入啲再睇下嘅时候呢，就会明究竟喂弹嘢。 唔係，其实因为佢本身咁多集异形呢，即係你就算由普罗米修斯去到异形第四集呢，咁多集入面佢哋本身嗰、那个章呢，其实每个章都唔同嘅，每个章都有意思嘅。咁我哋其实之后都会再录其他异形嘅嘢㗎嘛。咁我哋有机会嘅时候喺嗰啲集数入面，我哋讲返究竟每个 logo 究竟代表啲乜嘢。即係今集我哋就会讲话 提一提先啦。 提一提佢今集圣约个 logo 其实就係 base 呢个圣约柜个 logo 嚟做出嚟。 因为就有网友都讲嘅，其实佢好乱。即係佢對於異形個 universe 點解又會有跳躍戰士啊，又會有其他。 唔係，我哋已經邀請咗我哋有台節目嘅 阿 Benji。 Benji 會上嚟做返一集，講返個 universe 究竟發生緊啲咩事。 咁喺呢一節嘅裏面啦，咁我嚟一個 ending 啦。咁我想套用返聖經嘅裏面羅亞主要有幾句說話。第一個就係凡地上的走獸。和空中的飞鸟，你都必惊恐惧怕你们，连地上一切的昆虫并海里一切的鱼都交给 你们的手。 嗯。 第二个，凡活着的动物都可以作你们的食物，这一切我都赐给你们，如同菜蔬一样，唯独肉带着血，那就是他的生命，他你们不可食。 嗯。 洗你们的血，害你们命的，无论是兽是人，我必讨他的罪，那就是向各人弟兄也是如此。 嗯。 我与你们立约，凡有血肉的不再被洪水灭绝、嗯、也不再有洪水毁灭地。 是。 咁你听下，如果你套用返 David 个心态，系咪好鬼死恐怖先？ 是。因为我将成个星球所有嘢灭绝咗。 是啦。咁你仲唔系喺圣经嗰里面 call?、嗯、好，嚟到呢度第二节我哋休息，就第三节我哋继续。